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经文，可能喺圣经入面系其中一段系最恐怖、最得人惊嘅一章书。我哋系要讲到系灵界入面嘅真战，灵界入面嘅真战系讲到有好多系我哋见唔到、摸唔到嘅嘢，系好得人惊。其实呢一个宇宙大部分嘅嘢都系我哋见唔到、摸唔到。你话一定又系啲传道人，一定又系啲圣经学者喺度危言耸听、捕风捉影，喺度无中生有啊，讲埋晒啲咁得人惊嘅嘢，乜嘢宇宙大部分都睇唔到啊？嗱，冤枉啊！唔系圣经学者，唔系解经家讲出嚟，呢啲系科学家讲出嚟嘅。喺呢个宇宙当中，我哋只有5%。嘅嘢系能够睇得见，系摸得到，其余都系睇唔见。只有个5%，我哋叫做系一般嘅物质，其余系有27%系黑色嘅物质、黑物质，睇唔到嘅，摸唔到。亦都有68%系所谓嘅黑原能，亦都系睇唔见、摸唔到。爱因斯坦曾经在30年代是发表过 一篇论，说是有黑原能，但是如果真的有黑原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个宇宙是不断地迅速加速地在这里膨胀。爱因斯坦知道有地心吸力，没有可能是继续不断地是迅速地膨胀，所以最后都是放弃了这个理论，仲话系佢一生系最大嘅错误。但系神奇嘅事就喺1998年，透过 Hubble Telescope Space Telescope 呢一个 satellite 呢个人造卫星，真系发现到我哋嘅宇宙系不断咁喺度迅速加速咁喺度膨胀。呢个同埋科学家系证明到大部分嘅物质同埋能源都系嘅存在都系不明。以至是支持了是爱因斯坦的核能源的理论。5%的东西我们是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看见的才是真实，看不见的是虚假，是虚幻。其实大部分95%的东西都是看不见。我的人生上半场，当我未做牧师之前，我都是一个科学家。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研究用红外光怎样是探测是外探太空和探测地球。有人可能会问你，又说在 UCLA 教，在 UCLA 教神学，不是神学，教这个低温学和是教这个是热学。那究竟热学和探测外太空有什么连带的关系？有很大的连带关系的。原来如果用红外光来到侦察外太空，红外光的波长，这个波是不是打波的波，这个波是微波炉的波，个波长是很长的。原来我们用什么能源来到探测，如果个波长和那个仪器的气温是成反比，所以如果我们要用长的红外光来到探测的话，仪器的气温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很低，所以需要冷却，是需要热学。我不是说冷却到是零度，是摄氏零度，是要冷却到是-200°C，是很冷很冷。其实热学是很有趣的，相信我大家跟大家都分享过，在这里哥罗西书我讲介绍的时候都有讲过，热学是有两条是定律 ,first and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是都能够是证实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造物主。我们今天见到不是圣经学者在这里无中生有，真是大部分东西都看不见的，我们只有小部分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到。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灵界里面的东西。其实在圣经里面灵界真战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记载在列王纪下第6章，是讲到以色列的王约兰王在位的时候，阿兰国是攻打以色列， 亚兰国嘅国王系会部署佢个军队，系会埋伏攻打以色列人。但系佢唔理佢点样部署，点样埋伏，以色列人都好似先佢一步，知道佢会做乜嘢。佢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嘅事？边个通水？结果原来系咩啊？系神通知以利沙先知，话亚兰王将会咁做，一早讲咗俾以色列人听，佢哋识得防范。於是亚兰王好嬲，问呢个以利沙先知究竟喺边度？佢旁边嘅人就同佢讲喺度多丹城。於是亚兰王就派大军系围绕住多丹城，漏夜系围住佢。当系以利沙同埋佢个仆人系醒咗之后，一睇唔对版，佢个仆人好惊，佢个仆人话：佢话主啊，惨啦，我哋应该要点样做？以利沙同佢讲唔使惊，佢话和我们在一起嘅比他们在一起嘅更加多。於是以利沙就祷告喺度，列王纪下六章十七节，祷告系求神打开佢仆人嘅眼睛。当佢个仆人嘅眼睛一打开嗰阵时，见到咩啊？见到成个山上都系火马火车，原来真系帮助佢哋嘅系多过敌对佢哋。嗱，其实我哋基督徒，我哋都有属灵嘅眼睛，有好多时系神嘅儿女先至能够明白，先至睇得见。有好多嘢系未信神嘅人系睇唔见。所以我哋见到佢哋就好似盲眼嘅一样，同今日呢个例子系好相似。嗱，我哋今日系嚟到但以理书系第十章。以前都同大家讲过但以理书嘅结构，今日系嚟到最后一个异象啦。最后一个异象系包含咗第十章、第十一章同埋第十二章。十章系一个介绍，就系今日嘅经文。十一章系全个异象嘅本身。十二章系呢一个异象嘅总结。嗱，呢件事发生喺到古列王第三年，亦即系塞鲁士第三年嘅事情。第十章嘅大纲都好简单，十章一节我哋见到系讲出个背景，个背景已经话俾我哋听系有大争战。点样嘅大争战啊？原来喺经文入面有两个争战，一个争战系但以理自己心入面嘅争战，但以理心入面嘅争斗。第二个争战系真系喺度灵界入面嘅争战，而两个争战嘅当中，夹住咗系有尼赛亚，系有耶稣基督嘅异象。好有趣，喺旧约能够系有耶稣基督嘅异象。我哋等阵大家一齐嚟睇睇。嗱，我哋先睇睇经文嘅背景。但以理书十章一节话，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嘅但以理。我哋知道伯提沙撒就系但以理巴比伦嘅名字。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真战，但以利通达者是明白者异象。我们知道在古列王第一年，其实古列王已经是容许以色列人回到去以色列，还容许他们是重启他们的圣殿。这件事发生在古列王的第一年，这个亦都是但以利梦寐以求，成日见到他祷告，就希望七十年后以色列人是可以回到去自己的地方，在那里敬拜神，得到安定的生活。这个是但以理所希望见到。但是很可惜，到到时间真的到了，可以回去了。有多少人回去啊？只有多过42000人，不够50000人是回去以色列。这件事令到但以理是非常非常痛心。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斗争。我们亦都讲过，但以理自己都没有回到去以色列，他留了在巴比伦。我们有说有神学家说他是年纪太大了，不能够回去。但是亦都有神学家看到，可能但以理留在到巴比伦，留在到波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是劝那些以色列人回去自己的地方。 而若果佢要留喺度劝人嘅话，佢自己就唔能够翻去。原来佢唔知道以色列人系要分开三批回归翻去以色列，就系好似佢哋被掳，亦都系分开三批一样。佢哋重起圣殿，亦都系受到好大嘅阻滞。当以色列人翻到去，发觉嗰个本来嘅圣殿系点样啊？一片嘅颓垣败瓦，一个废墟一样。佢哋用咗7个月嘅时间嚟到清理嗰个废墟，用咗2年嘅时间，啱啱先至可以起到一个根基。当佢哋喺度起圣殿嘅时候，以斯拉记4:4话：那地嘅民就在犹太人建造嘅时候，使他们嘅手发软，扰乱他们。我哋见到起圣殿又有阻滞，而且犹太人又继续犯罪，佢哋甚至系同外邦人通婚，系喺度以斯拉记9同埋尼希米记13。你话但以理系咪真系心痛？佢好伤心，所以我哋见到佢内心有一个非常之大嘅争斗。当佢有争斗嗰阵时，但以理书10:2-3讲咩啊？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7日，美味嘅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嘅口，也没有用油抹我嘅身，直到满了3.7日。呢度话佢系禁食，但系唔系全部嘅食物佢都禁，因为我哋见到系唔食美味嘅嘢，嗰啲好食嘅嘢我哋好鍾意食，佢唔食，亦都唔食啲基本嘅酒同埋肉。咁佢食咩呀？可以系食面包啦，我哋谷种啦，嚟到系充饥，但系唔食嗰啲好食，亦都唔食基本系酒同埋肉。佢亦都唔用油嚟到抹身，唔系话佢唔用古龙水，唔用系香水吓。原来犹太人系鍾意喺身上抹油，因为太阳晒住会毁坏啲皮肤，所以佢哋鍾意系好似我哋啲 sunscreen 咁样。但呢啲油嗰度亦都系有啲系香料，帮助佢哋料理嘅皮肤。我哋呢度见到嘅就系任何嘢系对身体好嘅嘢，佢都冇去做。将全部嘅集中力放喺边度啊？唔系自己嘅身上，而系将集中力系放喺神嘅身上。嗱，呢一个其实就系我哋禁食应该做，唔系话表示我哋虔诚，而系将嗰个注意力系放喺神嘅身上。嗱，好多时我哋有心事，我哋心入边烦忧嗰阵时会点样啊？希望揾到一个好似我哋咁有吓，摸得到系见得到嘅人啫嘛，倾诉诉苦，倾心事。是吗？但以利有没有这么做啊？但以利没有这么做。他一去就去到源头，去到大能的那一位，是能够帮到他的那一位，向神来到倾诉。这件事很重要，我们需要是学但以利一样。当但以利真是这样祷告禁食了是21日之后，神给他见到什么？见到是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耶稣基督是尼赛亚的异象，很有趣，在旧约能够见到有耶稣基督的异象。那我们怎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异象？如果你将这个经文和在这里启示第一章的经文比一比，你见到差不多完全是一模一样。在这里但以理书10:5说他是身穿细麻衣，麻衣是祭司的布料，是代表是圣洁。而在这里启示录是讲他耶稣基督是身穿长衣。在启示录使徒约翰所见到的是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而但以你见到的异象10:5说他是腰束乌发精金带，有金的腰带。在启示录第1:13亦都说耶稣基督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胸间是束着金带。我们知道金是比王的礼，当东方的博士来到朝见圣婴的时候，其中一样的礼物就是金。金是代表是王，比王的礼物是代表王的权威，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 还有他的面貌是如闪电，十章六节。但我们知道闪电是代表神的能力。记不记得当神是颁发十诫给以色列人在这里西乃山，出埃及记十九章发生什么事啊？行雷闪电是吧？表明神的大能。而我们见到他的眼目是如火把，而在这里启示录一章十四节，除了形容耶稣基督的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说他的眼目是如同火焰。眼是用来看东西的，用来察看东西的。当你有火把的时候，没有东西能够逃得过耶稣基督的慧眼，这个是表示他是全知，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见到闪电是全能，火炬的眼是全知，代表他的神圣。在这里十章六节又说他的身体如水苍玉，这个是启示录所没有讲的。水苍玉是名贵的宝石，所以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十章六节又说他的手，耶稣基督的手和脚光明是有这个光明的铜脚，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而在这启示录是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很相似。铜在圣经里面跟大家以前都讲过，是代表是审判，代表耶稣基督是公义是公正。然后最后他的话语，他的声音是好像大众的声音，但以利书十章六节和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说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非常之相似。这个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威严。我们见到但以利是见到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使徒约翰是见到复活后的耶稣基督，非常之熟知。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神会给但以利见到尼赛亚耶稣基督的异象？这个是跟但以利内心的争斗是有关。但以利内心的争斗是什么？见到犹太人虽然回到自己的地方，仍然未能够及时起圣殿来到敬拜，他们仍然在罪入面，他们仍然不能够得到平安安定。但是记不记得我上两次跟大家讲但以利书第九章，他们要几时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记不记得但以利书第九章说要最后会止住罪恶，会怎样啊？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圣殿中敬拜，得到真正的安平安逸，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要经过七十个七。所以神是给但以利见到尼赛亚耶稣基督的异象，这个是非常之合情合理。如果你看埋但以利书第十章十四节经文，或者异象是关于后来许多的日子的事，但以利所见到的只是很短暂的七十年。神说不好啊，你不要只看着那七十年，你放远一点，关乎日后很多的日子，七十个七之后耶稣基督会再次回来，给他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另外有个原因，为什么我说是耶稣基督的异象，是因为见到的人都非常之恐惧。在这里但以利书十章七节，或者异象唯有我但以利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正是得但以利一个人见到，其他的人没见到，但是感觉到与神同在，有神的同在，使到他们很战惊，要找地方来遮头，来都是逃避。记不记得在这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讲到，是扫罗未改名做保罗之前，在大马色路上有什么事发生啊？见到耶稣基督。当时怎样啊？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向看不见人。一样的，一样咁战惊。旁边的人看不到，正是扫罗看到。同埋呢度一样，正是但以利能够看得见耶稣基督的异象。另外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 当有人同神相遇嗰阵时，会发生咩事？以赛亚先知喺度，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见到高高在上嘅神坐喺宝座上，佢话祸灾，我灭亡了，我系一个嘴唇不洁嘅人，我住喺嘴唇不洁嘅人当中。但以利先知今次我哋见到喺度十章八节，但以利书见到咗耶稣基督嘅异象之后点啊？佢系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另外喺度哈巴谷先知只系听见耶和华嘅声音咋，已经点啊？身体战惊，嘴唇发抖，骨中系扭烂，在所立之处系战惊。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啊，你话呢啲系旧约啫，新约有冇啊？有，记唔记得彼得当佢见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之后，佢讲咩啊？佢话佢跪喺度耶稣基督嘅膝前，佢话主啊离开我，我系一个罪人。又一次见到自己嘅罪，所有嘅人见到无限圣洁嘅神，第一件事嘅就系察觉到自己嘅罪。喺度路加福音五章八节。另外我哋见到头先我哋对比嘅经文喺度呢个启示录第一章，我哋两个异象嚟到对比。当使徒约翰见到耶稣复活嘅主，佢点样样啊？佢立刻系扑倒在耶稣基督嘅脚前，像死了一样。启示一章十七节，使徒约翰就像死了一样，但以利点啊？面貌失色，毫无力，毫无气力。啊！你话我仲唔捉到你呢啲圣经发烧友，成日讲埋晒啲咁嘅嘢，你仲唔系自打嘴巴？你仲唔系自相矛盾？啊！我记得有好多经文话，从来有冇人见过神啊？从来冇人见过神噶喎！你讲咩与神相遇啊？你讲乜嘢啊？个答案喺边度啊？个答案喺度，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我哋明白啦。就算喺旧约所见到嘅，都系未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啊，话见到神。哇，你话你捉住一节经文打到大做文章，有冇第啲 support 先？当然有啦。如果你翻嚟睇睇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使徒约翰话：以赛亚先知当年见到嗰一位高高在上坐喺宝座上嘅嗰一位系边位啊？系到耶稣基督嘅荣耀，耶稣基督嘅荣耀喺旧约。所以喺旧约所有见到神嘅，都系未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是都要话返转头，今日经文喺度但以理书十章四至到八节，但以理见到嘅异象，亦都有好多人，解经家也好，神学家也好，佢哋话唔系耶稣基督。点解会咁奇怪啊？原来佢哋系将呢一个异象加埋等阵会出现嘅天使，话系同一位。OK， 喺度十章十至到廿一节，我哋见到有位天使出嚟，会按手喺但以利嘅身上。嗰位嘅天使系会俾波斯嘅魔君延迟咗二十一日嚟到系但以利嗰度。嗰啲神学家、嗰啲解经家都话，耶稣基督冇可能会被魔君延迟二十一日。但是很可惜是两码事。十章四至到八节是神俾但以理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因为他有内心的斗争。但是在这十章十至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位的天使。这个好像就是当耶稣基督是被带到旷野，来到是被撒旦试探之后，怎样有天使是来到是照顾他。是一模一样，有天使是来到是照顾是但以理。其实在到第十章但以理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到第二章他见到什么？ 他见到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从山上滚落来，是打烂了尼布甲尼撒所见到的那个石像，那个人像，记不记得啊？那个人像身上很多的金属，每个金属都代表不同的国家，是代表耶稣基督是有权柄，是战胜了这些所有的国家。在第三章，如果你记得，但以你的三个同伴是被抌入去的火坑里面，当是尼布甲尼撒是一望的时候，是不是三个人在火坑里面？有四个，多了一个，那个是怎样？是好像神的儿子一样，是神子一样，在这里但以理书是三章二十五节。而在这里第七章，我们亦都讲过，但以你又见到的异象，见到紧箍常在者，就是神自己，但亦都见到有另外一位，是好像人子那样。这个人子是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其实这里所讲的，同埋头先第二章讲的那块石头落嚟，有权柄是统领所有的国家，是一模一样。只不过一个是比喻用块石头，另外一个是讲人子。是讲耶稣基督。人子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是频频地出现。所以今天你见到经文十章那个异象，刚才已经讲过了，跟启示录第一章是一模一样，亦都是耶稣基督的异象。但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故事是灵界里面的真战。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讲什么？他说天使是对但以利说，但以利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当是但以利第一日祷告的时候，神已经派天使是来到是答允但以利，就是好像第九章一样，记不记得第九章啊？刚刚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说一个神火速答允的祷告，有神学家计过是三分钟，因为他那个祷告大概是三分钟，一祷告完个天使就来了。那今次为什么迟了21日、哦、不是立刻来到、哦、是不是这个天使飞得慢、啊、不是，经文说什么？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是被波斯的魔君是延迟了他21日，然后他才是来到但以利那里。后来要另外一位天使就是米迦勒，米迦勒是真战的天使，是去帮那一位是 传信息的天使被魔君扣留了21日那一位。你猜我认为那一位天使是谁啊？就是第九章那个加百列咯，是吗？将他释放出来，然后这个天使可以去但以利那里，但是都已经迟了21日。那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的讯息？为什么连这个魔鬼都要走去夺取这个讯息？那这个讯息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讲，我叫他做一个魔鬼都要争夺的讯息，下一次先跟大家讲。是一个怎样的信息？嗱，这个天使同但以理报完咗这个系消息之后，佢话我而家要翻去，再同呢个波斯嘅魔君嚟到争战，然后迟啲仲有咩啊？仲有希腊嘅魔君要嚟。嗱，我哋睇一睇，究竟经文入边讲嘅魔君系边个？嗱，好明显就唔系天使啦。啊，唔系人先啦，唔系人，因为点解啊？如果系人嘅话，点能够系胜过天使？仲将天使系延迟咗21日，冇可能嘅，因为人嘅力量唔够天使。嗱，会唔会系另外一啲天使嚟到阻止系加百列咧？又唔会嘅喎，吓，神嘅天使唔会鬼打鬼噶，唔会自己打自己人噶。咁唯一嘅答案系乜嘢啊？系魔鬼嘅使者。你话乜魔鬼都有使者嘅咩？有，圣经讲得好清楚㗎。 如果你睇下启示六十二章第七节同埋第九节，在天上有了真战，米迦勒同他嘅使者与龙真战，龙也同他嘅使者去真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嘅，他被摔在地上，他嘅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喺度启示六十二章四节早几节嘅经文，你会见到原来撒旦系同埋佢嗰啲堕落嘅天使，三分之一堕落嘅天使一齐系摔下来，一齐系被逐出系天堂。所以唔使惊，神仲有三分之二嘅好天使，三分之一嘅天使系跟系撒旦堕落咗。嗱，我哋见到喺度创世纪第三章，当撒旦去引诱夏娃犯罪嘅时候，其实撒旦自己已经系堕落咗，佢仲去引诱系夏娃嚟到犯罪。嗱，喺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我哋亦都见到保罗话：又恐怕我因所得嘅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嘅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撒旦系有佢嘅使者，撒旦系有差役，系可以嚟到攻击神嘅仆人。我哋见到圣经讲得好清楚，但系唔使惊，因为撒旦同埋佢使者嘅命运已经系被神系定咗。如果你睇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讲得好清楚，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神已经是预备了一个火海，是给撒旦和他的使者，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们的命运已经是被神决定了。究竟撒旦的使者是帮助撒旦做些什么事呢？有没有想过？刚才我们见到原来每个国家都有魔君的，刚才有波斯的魔君，刚才有是希腊的魔君，每个国家都有的，甚至美国我想都有美国的魔君，中国也都有中国的魔君。这些魔君全部都是被撒旦用来对抗神的事工，是一场属灵的真战。这些魔君全部都是帮助撒旦来到是管辖这个世界。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撒旦管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属于神的吗？相信大家都会是注意到，当人类是犯罪堕落的时候，其实人已经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是交了给撒旦，不再是由人来到管理，交了给撒旦，失去了这个掌管的权柄权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三次讲到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至到三十二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甚至叫撒旦做这世界的神，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而最好的证明我相信就是当撒旦去试探耶稣基督，在这里路加福音四章五至到七节，撒旦是将耶稣基督带到去最高的山望下去，然后跟耶稣基督说，他说这世界上一切的荣华 我一切权柄荣华都要归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撒旦话我俾你，唔属撒旦嘅嘢，撒旦会唔会俾人啊？唔属你嘅嘢，你会唔会俾人啊？冇咁嘅权柄。耶稣基督系有走去闹撒旦，佢净系话只要敬拜神，唔可以拜偶像。但系耶稣基督有冇话喂，切呢个世界都唔系你嘅，你俾我系咪大只讲啊？耶稣基督冇咁讲，冇去纠正佢，证明耶稣基督都知道吓。讲咗三次佢自己喺度约翰福音，世界嘅王系撒旦。而家呢个世界嘅问题唔系美国系敌对苏联，唔系美国系敌对北韩或者系伊朗，唔系话以色列敌对系阿拉伯嘅国家。我哋见到系乜嘢？其实系撒旦敌对神嘅工作，系灵界嘅争战。是我头先所讲睇唔到嘅 95% 入面嘅嘢。喺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身边嘅人佢哋透露出嚟，每当希特拉知道明日就要有一场好大嘅战役嗰陣时，佢会用一晚好长嘅时间做咩呀？同灵界嚟到沟通。呢个系佢身边嘅人讲返出嚟。我哋头先见到话以色列人虽然有下令准佢哋翻以色列，但系都冇乜人翻。我相信系波斯魔军阻挡佢哋嘅原因。喺度以弗所书六章二节经文话咩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嘅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嘅、掌权嘅、管辖者幽暗世界嘅，以及天空属灵气嘅恶魔争战。我哋唔系同见得到嘅事物嚟到争战，我哋系同见唔到嘅幽暗嘅世界，同恶魔嚟到争战。就系我最早同大家讲个95%嘅事物。嗱，有一个问题系好现实。嗱，头先我哋见到都好多经文都话点啊？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撒旦就点啊？被审判。嗱，呢个系约翰福音16:11，喺度12:31-32，又话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撒旦就会被赶出去。举起来咩意思啊？十字架举起来钉十字架。而喺度希伯来书2:14，亦都话当基督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嘅，就是魔鬼。咦？撒旦不是应该审判了的了咩？哇，为什么他现在好像还任意而为这样的？这么猖狂？他应该审判了的了。什么原因啊？撒旦他的收场，他的命运是已经已成定局。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彻底是被打败。但是由现在开始去到耶稣基督返嚟，仲有好多场大大小小嘅属灵争战係需要我哋去打。我哋见到有好多家庭破坏，我哋见到有好多教会山门，我哋见到有国家同国家嘅争战。点解撒旦好似占尽上风一样？点解呀？就係因为我哋做基督徒嘅冇好好咁去打属灵嘅争战，冇去好好咁样为神嘅事工嚟到祷告，所以撒旦嘅事工就好似系占尽上风一样。其实我今日讲嘅唔系虚幻嘅嘢，一开始就讲噶啦。科学家都话俾我哋听，95%嘅嘢你系睇唔到，呢啲真战就喺度嗰95%嘅入边。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系为神打那神嘅真战。当我们如果我们是不去打的话，撒旦就会是占尽是上风。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 怎样能够参与属灵的征战。在这里但以理书第十章其中有一个解经家，他说理书第十章好像没什么教导，甚至是不是一个好的材料来到是讲道，因为完全是没有东西学得到。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东西学得到，还是没有东西学得到。我觉得是有很多东西学得到，是教我们怎样来到打属灵的征战。但我们看到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第一点是什么？我们首先是要有内心，是有负担，是要责心。好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见到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他们的环境，他就立刻是责心，然后他祷告，他禁食。我们有没有为神的事工？我们见到但以理书十章二节，说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在六十章是十六节，说但以理是大大的受苦。我们有没有为了神的教会，为了神的国度感到悲伤，还是我们漠不关心，认为神自己会搞定？我讲过了，撒旦的命运是定了，但是那些大大细细的，由现在去到将来，那些大大细细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是绝对应该是参与。第二件事，除了要责心感动，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的能力是全部是由神那里来。很多时候每逢我们叫人是参与神的事工，那些人都会说，哎呀我没有能力的，哎呀我很渣的，我做不到。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啊？如果真是我们的能力，那就大件事了，一定做不到。不是我们的能力来的，是出于神的能力。我们看但以理在读经文的时候，他已经是85岁的老人来的了。他仍然是禁食三个礼拜，不是容易的。你和我试一下禁食三个礼拜，面黄骨瘦都顶不顺，何况一个85岁的老人。他还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吓到他怎样，伏了在那里，整口都是泥，成个面咁趴落个地下度，完全冇晒力。边个俾佢力量啊？你睇下经文，边个俾佢力量？但以理书十章十六节讲咩啊？有一位像人的摸我嘅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嘅说，连讲说话嘅能力都系神俾嘅。正如我哋要出去传福音，讲说话嘅能力边个俾噶？唔系我哋自己嘅能力，系神俾嘅。但以理书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一位像形象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是神加添我们的力量。但以理书十章十九节又说，天使和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见不见到啊？我们的力量全部都是从神而来。不要说我们老了，不要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除了我们是要责心，是要为神的事工有感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第三样东西我们学到的是属灵真正的时间性。读圣经要好小心，不是的话就会读漏好多嘢。你睇下今日嘅经文系讲咩啊？喺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话，喺波斯古列王第三年发生嘅事。你话扯，第三年咪第三年咯，有乜咁重要？但系你记得喺度第一章但以理书最后话，但以理系经过系巴比伦，去到马代波斯古列王第一年还在朝中。第一年还在朝中，而家经文所讲的是第几年啊？第三年啊，即是说他已经退休了两年了，退出了朝中有两年。我们退了休点啊？哇，好多嘢做噶噃，好多 cruise 等住我哋去，好多旅行等住我哋，胃酸过多啊，好多要为咗臭酸系嘛，胃酸过多。 但以利有冇为有冇因为佢退休而影响佢嘅事工？冇啊！85岁仍然系为神嘅事工嚟到祷告，嚟到禁食。喺度，但以利书10:4又要留意经文啦。话咩啊？呢、这个日子系正月24日，佢系见到异象。哇！你话正月24日有咩咁重要？嗱，我哋知道佢系禁食祷告咗21日，然后先见到呢个异象，即系佢由正月3日就已经系开始系祷告禁食，一路由正月3日，亦都系犹太人嘅尼散月3日禁食祷告到24日。嗱，如果你记得我讲但以理书9章尼散月第14日系咩日子啊？逾节。记唔记得我话九章嘅77第69:7点样啊？计算得到耶稣基督系喺尼散月14日前后嘅5日前面嘅5日计埋前后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十高者嘅身份，亦即系话但以利佢嘅禁食祷告系经过咗逾越节，经过咗无酵节，大节日嚟噶。我哋呢，我哋侍奉就多嘢囉，好多节日，好多时间，你唔好搞我，我唔得闲，退咗休添可能。但係你有冇见到但以利係完全冇俾时间场合，冇俾因为佢係退咗休而嚟继续係侍奉佢嘅神。所以我哋见到第一係咩呀？我哋要为神嘅事工责心。第二，我哋知道神能力唔系从我哋嗰度嚟，系从神而嚟。第三，唔好俾时间场合嚟到影响我哋，甚至唔好俾退休嚟到影响我哋。我哋好快就有一个系退休，系讲系退休后应该点样做嘅退休会啊，9月8日啊，要大家系敬请留意。最后一点系咩啊？最紧要打熟灵真战嘅两样武器，一样武器是神的话语，另外一样武器是祷告。怎知道啊？当我们看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17-18讲得很清楚，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没有见到两样东西？神的话语同埋系祷告。喺度全副军装入面，亦只有呢两样武器系攻击嘅武器嚟，其他都系防备，只有呢两样系真系走出去攻击，打那属灵嘅真战。但以利有冇读神嘅话语啊？上次同大家讲佢读耶利米书系嘛，令到佢有感触，知道70年期满。今日嘅经文呢，10:13话佢要专心求明白将来嘅事。最好嘅办法明白求将来嘅事系点样啊？读神嘅话语啦，唔系去睇相啊，唔系去睇星座啊，唔系去问米啊。可能而家都冇人问米㗎啦。但系呢，就真系最好嘅办法要知道将来嘅事，明白将来嘅事，系读神嘅话语。但系你有冇祷告啊？如果你只是读10:3，你以为他只是在禁食的。如果你读到是10:12，你就知道了，原来天使说你的言语以蒙应允，但以你绝对是有祷告。我亦都相信为什么米迦勒天使会去帮助另外那位天使脱身，就是因为但以你的祷告。撒旦很聪明啊，撒旦非常之聪明。我们每个基督徒望住自己家庭嘅事，望住自己嘅事业，甚至望住教会嘅事，望到你系完全唔能够唞气，冇晒时间，冇晒体力，冇精神嚟到祷告，佢就打赢属灵嘅征战。我哋好需要系为神嘅事工嚟到系作属灵嘅征战。任何嘅立场，无论系喺度我私人个人的立场、家庭的立场、教会的立场、国家的立场，我们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除非我们是去为神的事工来祷告。 好多时我哋做基督徒，我哋会投票噶，我哋注意时事，我哋最注意政府嘅动向，我哋甚至会闹我哋嘅总统。有冇祷告啊？我哋冇为神嘅国度，冇为神嘅教会嚟到祷告，我哋净系识得去 complain。我讲嘅唔系饭前嘅祷告，我讲嘅唔系瞓觉前临瞓嘅祷告，我甚至唔系讲当我哋有危难嘅时候临急抱佛脚，要住神嚟到祷告。我讲嘅系为咗神嘅国度，为咗神嘅教会，系作出虔诚火热嘅祷告。喺度旧约有一个好好嘅比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喺度出埃及记十七章，讲到系以色列人喺度旷野冇水饮，神系命令系摩西倚杖击石系出水俾系以色列人饮。好快亚玛力人就嚟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一方面系叫约书亚系出战迎敌，另外嗰方面佢自己走上个山道，就系攞住呢一块一支神俾佢击石出水嘅杖，去到山上同约书亚打气。每当系见到约书亚打仗，佢就举起个棒劲，记得啊！一举起又点啊？约书亚就打胜仗。但系当到佢攰嘅时候，嗰、那个仗系攞翻落嚟，约书亚就打败仗。我哋嘅祷告都系一样，系属灵嘅真战。我哋嘅祷告系能够影响到真正属灵入边真战嘅胜负。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就得胜；但系当我哋唔去祷告嗰阵时，撒旦就会得胜。嗱，有人话：，呢个摩西啫，举起个杖，我边度几时都唔系摩西啊，冇摩西咁犀利。但如果你读埋落去，你会发觉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到最后，摩西冇力啦，系阿伦同埋有个叫做户尔嘅走去一边一边一个帮佢托起个杖，继续系打胜仗。你话你唔系摩西，你会唔会系阿伦呢？你话甚至我唔系阿伦，圣经入面嘅户尔系边个啊？毫不出名嘅户尔。我哋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户尔，嚟到为神嘅工作系嚟到祷告，打那属灵嘅真战，系帮助系神嘅国度同埋教会系得胜。但我哋再系睇一次，我哋需要做咩啊？属灵嘅真战，第一系要为神嘅工作有负担有责心；第二明白我哋嘅力量唔系从我哋而嚟，每个人都能够做；第三系要将神嘅事工放喺第一位，唔好俾时间、场合，唔好俾甚至我哋嘅退休嚟到影响我哋打那美好属灵嘅真战。我哋要好好地读神嘅话语。我哋要系继续持不住嘅祷告，打那属灵嘅真战。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但以理书第十章学到点样能够系打那属灵嘅真战。主，愿你都系啊，俾我哋有从你而嚟嘅智慧，俾我哋系能够系为你嘅事工能够系扎心，能够系有感动。愿我哋每个人都是依赖你的能力来到是办事。愿我哋都是不要俾我哋自己的时间，我哋自己的 timetable， 我哋的退休来到影响我哋啊，来到啊为你属灵的征战。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是有读你话语同埋是不住祷告的心，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哋一齐低头，唔系低头，让我哋一齐起立，系唱三一颂。